春节的优惠，立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子昂。2018年是戊戌狗年，玉犬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进行。国博从这次丰富的馆藏中精选出了100多件瑞犬题材的艺术珍品。在历史上，狗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以狗为题材的这些文物背后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狗和人的关系在文物中又有着怎样的体现？今天我们就带您到国博去看瑞犬纳福。依旧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韩美林艺术馆馆长助理，本节目的特约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您好。 哎，你好。 咱们说到这个瑞犬纳福的这个展览哈，您应该也是去看过的 啊。我去看过的 啊。那咱们就先跟听众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您大概有一个怎样的印象呢？ 这个展览呢，我觉得首先呢，它的这个策划性非常的突出。因为展览的题目叫这个瑞犬纳福啊，实际上它是一个为了迎接新年的这么一个展览。那么它围绕这种两个主题，一个是新年，一个是这个狗本身，做得非常充分啊。它具体呢有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呢，就是说它用的这种文物的这种种类是非常之多的，就是我们在一个展览之中看到这么多种类的品类的东西是很难得的。一般比如说我们讲做一个绘画展，或者是做一个文物展，或者是做一个这种工艺美术展等等，它会往往集中在某一个品类。你看这个展览的里边，它涉及到这个有陶器、有青铜器、有玉器、瓷器，然后绘画，然后民间工艺，其中包括什么年画啊、剪纸啊，然后这个泥塑啊等等，就是它包括的种类非常之多。然后呢，围绕着两个主题呢也非常的突出，一个是年，一个是犬 啊，可以说是算是很应我们这个戊戌狗年的景了， 很应景。就是按照咱们老规矩的话，就是没有出正月都算过年， 对 对吧？所以这个在年期间做这样一个展览，实际上是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主题性的展览，不太容易做出彩，因为大家每年都要做，今年要做狗年的啊，明年可能会有做猪年的， 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展览怎么样能够做得精彩一点，怎么样能够体现它那种策划性啊，体现策展人的一些观念，我觉得这个展览其实还是很值得大家去来看一看。 做得还是很好的。 对。 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狗啊，我们都不陌生。其实咱们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养着这个自己家的宠物狗啊，但是在一些特殊场景下还能看到比如说警犬啊、导盲犬这样的工作犬啊，他们就不是宠物了。那狗在人类的这个生活当中最早出现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能从文物的这个表达的脉络当中能寻求一个踪迹吗？ 从文物角度来看呢，最早的出现图应该出现的狗的形象呢，应该就是这个陶制远古时期那种陶制的狗，那个时候的狗呢，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的，一种呢是生活器具中的这种狗的形象，比如说我们这次展览中呢有一个这个龟，龟呢实际上是古代盛水的一种器具 啊， 然后还可以加热，它底下有四个足，那么它就把这个龟呢很巧妙的做成了一个这个狗的形象，用那狗的小尾巴呢做成那个龟的这个瓣儿，然后四个足呢做这个，把这个撑起来，用那个腹部来盛水，然后高高翘起的这个狗头的，就作为这个龟的这个水嘴儿 啊， 所以说 有意思啊， 对，这是它的这种食用器物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随葬类的这种，作为冥器随葬的这种陶俑啊，那也是从陶器上，所以说从这个，作为这个六畜之一啊，中国古代讲六畜嘛，这个。狗与人类驯养狗的历史，那实际上还是很悠久的。那么 正是因为和人有这种亲密的接触，所以它在不同的这种形态之中都有呈现 啊。那最开始应该还是很实用的一些功能，也是帮人干活的啊。 对，还有一些是在装饰的那种纹样中也出现了，就体现了人和他之间的那种感情嘛。 啊，那也确实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可能比如说以前我们说这个人类驯化这个动物啊，都是为了帮自己去更好的生存下去。比如说我们可以驯化马去代步， 对 啊，驯化牛去耕田，那肯定也是驯化了狗呢去做了其他的事情啊。但是现在我们并不是每家每户都要骑马了，也不是需要牛耕田了， 是是是、 啊，可能养马的人少了，养牛的人也少了。 而且狗的这个事儿嘛，它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这种发展，它的功能在逐渐的变多。 嗯， 就是我没有这方面没有专门的研究啊，但是我猜想最初人类这个驯化狗啊，可能是为了警戒的这个作用，就是在这个原始社会啊，它可能担任一种警戒的功能啊。那么慢慢的，它又变成了什么工作的，有陪伴的，有宠物的，有等等等等啊。 现在狗应该是人类保有最多的宠物了。 是啊。 那这一次国博的瑞犬纳夫的展览中啊，从新石器时代到近代，以犬为主题的文物可以说是进行了相当丰富的展示了。那么这些文物到底是怎么被他们挑选出来的？又是怎么策划这次展览的呢？在这次节目之前，我们也采访了国博负责这个展览的策展人石蛙，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我们这次这个展览呢，用的全部都是我们的馆藏文物。去年的时候，今年的时候，我们也办过一个这个今年的馆藏文物展，所以我们这个可能是我们一个系列展吧，以后也会继续办下去。就是十二生肖，我们应该都会办一遍。这个展品吧，我们就是精选了125件的馆藏文物，有绘画，然后有瓷器、陶器，还有铜器。玉器，还有一些年画啊、刺绣之类的，种类特别的丰富。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定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是年俗文化方面的文物，比方说过年的年画，还有门神，还有一些剪纸，还有一幅特别有名的长卷，明代的宁宪宗元宵行乐图卷，这也是我们馆珍藏的一件一级文物，之前是从来没有完整的展出过，这次是第一次完整亮相，所以是一大看点，特别的有意思，画的就是明代的宪宗皇帝元宵节的时候和家人在宫中庆祝啊游玩的一个场景。第二部分就是叫兴旺，就人类生活中的犬，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展示的一些跟狗相关的一些文物，从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陶器，然后一直到近现代的一些文物都有。第三部分呢，我们的主题是叫通灵，就是从民族文化这方面去诠释狗在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地位，所以会有一些佛教相关的一些铜像啊什么的，还有一些玉狗、小玉狗，又都是玉器。然后第四部分呢，我们这个主题叫做赏伴，狗是人的观赏的伙伴，同时也是人的一个好朋友。这一部分主要都是一些文学和绘画作品，比方说我们有西游记图册，还有聊斋志异图册，其中有很多跟狗相关的一些故事画成的一些画。 那咱们这些展品都是怎么挑选出来的呢？有什么规律吗？ 自主策划的展览的话，都是要自己亲自的去挑选文物。其实策划这个展览吧，都是以我们馆藏文物作为展品，很多都之前从来没有展出过。那我在就是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也是想找一些有意思的，然后之前大家没有见过的一些文物把它展出来。当然这些文物都比较散乱，因为我们分的就是各个文物分类保管，它是根据类型材质分类的，所以提前是要去文物的库房，要去寻觅各种跟狗相关的这些文物，先会选很多出来之后，集中在就是选一些比较好的。 我们也是通过这一段采访啊，听了一下这些文物都是如何精挑细选出来的，也是对这些文物有一个大概的概括。刚才我们也是听这个田老师具体介绍一下这个很奇妙的这个狗形龟啊，一个类似就是成液体的一个这个物品啊。如果大家现在跟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后台发送01，就能看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狗形龟的图片啊，很有意思的一个图片。一会儿我们可能在下一时段还能专门再聊两句。这一次这个瑞犬纳夫的展览进行的同时，其实在这个戊戌狗年，很多博物馆都进行了狗主题的展览。 对 啊，您觉得国博这次展览和其他的博物馆的展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就是刚才这个听策展人石蛙女士来讲这个策展的过程呢，其实我还是很有感慨的。因为我在博物馆工作过很多年， 我比较了解博物馆的这个工作体系。那么比如说我是研究青铜器的，我可能瓷器的地方我不熟。 嗯， 那么我是研究宋元的，可能我明清就不看。所以就是术业有专攻。当然说这种全面都有的这种大才通才，比如像徐邦达先生那样看一张画看半尺就能看出来的那种、 啊、 那是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人才，大部分专业人士是只专注于自己那个领域的。所以做一个专题类的展览相对来说容易，我们只要找到专业的人来做就可以了。 嗯， 但是像做这种综合类的跨类的，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啊。这一方面体现了国博这种丰厚的家底儿，因为130余万件文物嘛。 对。 另外一方面体现了这个策展人的这种工作量，他的实际上这工作量是要加倍的啊。他要把各种各样的门类的东西放在一起，然后通过这种主题把它汇聚到一起。那么策展人的这种工作量，比起单独做一个某一主题的这种展览，是要费很大功夫的。 看来这次展览啊，确实有很多珍品是值得一看的。刚才也说了很多啊，这个各类各样的珍贵的文物都有哈、啊，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了解。接下来我们接着聊。 去国博看瑞犬纳福。80年代，在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中出土了一块狗下颌骨。拥有这块长10多厘米的颌骨的狗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狗，也是中国最早的家畜，距今约有10000年历史。通过已经相当成熟的同位素测年等方法，考古学家可以确定某个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年代。距今10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这个时期的人类已经开始磨制石器和制作陶器，具备掘坑营建简陋居所的能力，但是生产方式还是以采集和渔猎为主，农业还不存在或者相当原始。这块颌骨告诉我们，那时的人已经开始养狗了。《瑞犬 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现在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进行。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就要带您去了解瑞犬纳福背后的文化故事。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韩美林艺术馆馆长助理，本节目特约展览评论员田大志先生。其实从展览中的一些文物展品当中啊，我们就可以看到狗和现在的生活当中的狗还是长得有点不一样的。其实狗啊是一个品种外形从古至今都发生了很多变化的一个物种。那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也来连线美联众和动物医院转诊中心的潘院长，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古代文物中的狗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么潘院长，您先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古代的狗和我们现在的看到的狗的这个体型样子是有一些不一样呢？ 看到那个宠物狗，很多都是我们人类后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培养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常见的柯基犬嘛，随便举一个例子，柯基犬是它和古代的咱们看到的那些狗有很大差异，它短脚很矮，我们看到的形象是没有尾巴的，它是相对来说身体有一点点长。短脚是为了什么呢？因为它本身是用来牧牛的犬，柯基犬是以牧羊犬的一种，它的作用是牧牛，它牧牛的方式是通过咬牛的脚踝这样，然后来控制牛的方向。那这样我们想，它肯定要在牛的脚底下跑，它的身材就要比较矮小。那这样我们人类就把这个狗的腿越来越矮越来越矮，然后它就慢慢的变成了现在这种形象。我们看到很多后期的断尾啊剪耳啊，实际上是根据这个狗的需求来做的。比如说我们看柯基犬，它其实生下来是有尾巴，为什么要剪掉呢？因为怕牛踩到它的尾巴 啊。 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些其他的犬种，像一些我们看到的俄罗斯猎狼，就是原来我们叫苏俄猎狼犬，或者阿富汗猎犬，它其实一种视觉猎犬。视觉猎犬的作用是奔跑，跑得很快去抓这个动物的，这个狗需要跑得非常快，能追上这些猎物，所以它们身体一般是流线型的。那么贵族用这种狗有很多观赏性的，那么希望这些动物它腿很长，跑起来很漂亮很优雅。 刚才您说到这个柯基哈，现在的我们看到的平时可能在小区里看到的特别可爱的小柯基是没法再牧牛了吧？ 没法去牧牛，其实是因为没有这个环境 啊。 它其实是有很多天性的， 我们看为什么我们看边境牧羊犬许乐蒂，经常我们听到主人会说这狗老在脚底下绊脚，人走到哪儿它走到哪儿，因为它的天性就是这样。因为边境牧羊犬许乐蒂、苏格兰牧羊犬，它们牧羊的方式是通过它们去绕这个羊，它们从它的身体边上绕过去，这样呢就会把羊挡回来。 哦， 所以它看到我们跟主人一起走的时候，它就会老在你腿边上这样。 那中国自古以来还有一个比较响亮的狗的名字叫中华细犬，那这个是自古以来在中华这样的一个狗的品种吗？ 就是二郎神那个狗吗？哮天犬。我们过去认为咱们有很多和这个狗很像的犬种，比如说灵缇，它主要也是一种视觉猎犬，因为它身体也是呈流线型的，跑得很快。 那刚才咱们说的是二郎神这个身边的这个神话里的狗啊，后来我们在这个清代的这个一些文艺作品当中，尤其是宫廷的画家郎世宁的画作当中啊，都能看到很多外国的狗的形象，就跟之前的看到的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绘画作品上刻画的狗的形象不一样了。中外的犬型外形上有明显的差别吗？中国的这个比较典型的几种犬，我听起来咱们都是这个小型的犬，咱们中国有没有什么大的犬呢？ 中型犬有我们身边多的原产中国的中型犬是松狮 哦， 然后还有獒啊，藏獒、 哦、 不是所有的獒犬，但是藏獒是原产中国的、 哦、 中国西藏的。 感谢潘丹林院长的介绍啊，中国的这个大型犬也是有的。我们继续来说国博的这个瑞犬纳福的展览啊，在这次展览上我看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古代炊具，咱们刚才也聊过了啊，就是这个狗形龟啊。您现在发送这个数字01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就能看到这件狗形龟的图片啊，也来看一下这个很奇怪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名字是有点这个冷门的。其实这样的类似饮酒或者说这个盛装液体的器具，我们以前也经常见到啊，算是酒杯或者酒壶，但是经常都是鸟的主题啊，虎的主题啊，比较这个要么是比较灵动的哈，要么是比较有这个威武的感觉的。为什么会有一个狗的主题的这个器具呢？ 首先这个文物的这种器型的选择呀，它有很多来源，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这种图腾崇拜，就是他的氏族的这种图腾、 嗯、 那么慢慢的呢，它是变得更加生活化。他在这个最早的这些器皿的出现呢，应该也都是在这种王公贵族在他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出现，慢慢的再普及到这种更下层的这种人民之中来。所以这个器型的选择呢，它可能跟这个使用者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对某种器材的偏爱。另外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种历代的这个文物之中啊，这个很注意这种动物形象、人物形象对于这种实用器具的这种结合。 嗯， 比如我们都知道这个长信宫灯，它是一个这个宫女来捧着的那个灯，然后内部还有烟道的这种设计，就是实际上选择形象的时候，它会和它的实际功能进行一个比对，就是这个形象比较能够实现完美的实现这个功能，实现这种造型上的美和这种实用功能上的这种统一。其实这也是中国古代这种设计思想的一种体现。 嗯， 那么具体到这件作品呢，它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这个陶器 啊， 这个出处在山东。嗯，那么就是刚才您也说到了那个字儿很难认，龟啊， 对， 因为在这个文物之中有很多这种字儿，大家都望而却步了，因为有一排这种字儿都不认识。其实它都是各种各样的器具。那么这种说法呢，到因为它没有延续到今天，所以我们今天看来就会觉得这个字儿很生僻。比如我们说的这个簋箕，就东日文的那个簋箕的那个簋，那个簋其实也是一件古代的石器 啊、 嗯。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当时在古代有很多种叫法，分得很细啊。那么具体到这件作品的话，它的这种我们刚才也前面也介绍过了，就是它的形象和它的实用功能是一个很好的完美的结合。 嗯， 哎，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人们对狗的这种感情应该是已经很深厚了，而且它这个在人们生活中出现的已经很普遍了，所以大家就觉得它这个造型正好就可以变成这样一个东西。 嗯，确实，这也是整个我们这个网友发这个01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哈，很可爱一个造型啊，背上是有这个注水口，应该是 对， 嘴呢是被设计成了出水口， 是 啊，尾巴卷起来呢变成了一个把手 啊。 还是很可爱的哈，而且这件物件还真不小啊哈，这个长是26厘米啊、 嗯、 然后高是21.5厘米，大家可以拿手想象比划一下，不是小杯子。 嗯，对，它而且它这个足啊比较高，就是那个腹部它是可以加热的、嗯、下面是可以加热的啊。 啊，这个确实很巧妙了。 这次展览当中除了这件特别有意思的狗形龟以外呢，还有一组玉制犬哈，有青玉的、白玉的，一般都是巴掌那么大的或者说更小的。那这样的玉制犬是做什么用的呢？首先我们跟观众们提醒一下，听众们提醒一下，发送数字02就能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玉制犬的这个摆件啊，也是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物件，发送02就可以看到。那田老师，这个玉件是只是摆放用的吗？我们都知道有玉镯、玉佩，那这个是用是做什么的？ 首先来说呢，玉器呢在中国古代具有很高的地位，就所谓美食为玉嘛，而且那个像《说文解字》里边也讲到，就是玉有五德，就是玉在中国古代是有很崇高的地位，而且又象征着很美好的意义。所以以玉作为材质的做的一些器皿也好，摆件也好，它都是是一个上层社会在使用的这样的东西。那么具体到刚才这件作品呢，它是一个两个狗的一个形象，一个这个首尾相接的这样一个形象。那么它用了这种镂雕和这种透雕的方法，大家可以看到它中间是有镂空的，有透的这个。而且从它大小来看呢，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这种供把玩的把件啊，就是它除了具有摆在那看观赏的功能之外，它还可以拿在手里把玩 盘一盘。 对，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件作品的这个出土信息。那么如果是从这个墓葬里出土的话，它应该是这个墓主人生前的喜爱之物，经常的拿着来的，所以要一起把它带走的这种。 可能也就是这个生前的这个人类啊，拥有这个玉件的人类，也就是养着这么两只可爱的狗， 对， 然后请这个玉雕的这个工匠，哎，给两只狗雕个 形象。对，它的工艺来说是非常的已经非常精致了。你看它这个中间那两只狗的浮雕的表现，然后那种透雕它都有啊，各种工艺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能用的这种雕塑的雕刻的工艺，它基本上都用到了。 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都体现出当时人们对狗的这个喜爱，而且狗已经是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哈。网友秋日思雨有一个问题啊，说这些古代的狗好像长得和现在不太一样，都感觉挺苗条的。现在的狗其实有的毛很长啊，有的这个身子很大呀，有的腿很短，或者说这个比较丰满了啊。那这些古代的狗就是当时的中华田园犬嘛？我们知道这个中华田园犬其实跟这个中华田园猫啊等等，就是中国大地上啊这些就是 统称，它是一个统称， 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血统分类的这个狗， 对对对， 都叫这一类的。 哎， 啊，那古代的时候这个狗的形象和现在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因为以前的狗这样长得凶啊，或者说感觉是很矫健，现在的人们都更喜欢可爱的宠物狗了呢？ 因为我觉得狗在这个伴随人类漫长的这种社会发展过程中啊，人对它的这种干预是很多的，就是因为人一代一代的培育的这种狗啊，希望它完成不同的这种工作啊。像您刚才说的这里边提到的那个，就是古代的那狗长得苗条 啊， 哎，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个展览之中也能够看到其他的一些展品中的相印证，比如像那个汉化象砖。像那个粉彩的上面的那个瓷器，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身材很细的狗都在做什么呢？一个是狩猎，一个是在战争之中，就说这种狗它实际上就是奔跑，对于它是有很这种奔跑的速度，对它很有要求。那么刚才我们这个请潘院长来介绍那个狗的时候，他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它的身材会是一个流线型，会显得比较苗条。那么它主要的呢，是因为这个它的功能，就它在当时。更多的是从事狩猎和军事活动。那么当时如果别的，我们说就这种像我们田园犬这样这种没有血统的土生土养的那种小狗有没有呢？我想肯定也是有的，但是它很难进入到这个记录者的这种关注的眼光之中来，就是它应该更多的记录这种帝王将相，王公贵族，他很难关注到平民百姓的这种生活。所以我们从现在的文物也好，从现在这种艺术品也好，就是来考察古代的这个狗的时候，可能就看不到那部分狗的形象。 确实是被记载下来的肯定还是少数的。 对对对。 确实我们也是对这几件物品有了一个不错的解读和了解。接下来我们接着来聊瑞犬纳福的展览。网友橡皮泥说，我也去看了这个展览啊，有一个小狗的印章是特别可爱的。但是为什么印章上，我们都知道印章一般来说都是刻字儿的，这个印章上什么字儿也没有，只有一只狗。这位网友说，这个展品的这个名字叫犬形铜鸭，是一枚铜制的印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刻着狗的形象的印章呢？ 这个网友还是挺细心的。首先呢，这个东西它就叫鸭。 嗯， 那我们过去有个这个话叫签字画押呀。 啊， 对，就是正式生效，是一个契约的一个凭证，对吧？ 嗯、 那么这个东西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犬形的，就是它上面有一个犬形图案的这个一个鸭。 啊， 那么鸭其实就是印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啊、 但是私鸭呢，说明是叫做私人印章啊、 嗯， 它是私鸭是可以刻花啊，可以刻图案，可以刻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图形的， 就是看个人想要想刻， 个人 刻 对对对，它不见得非得是刻名字或者是刻这什么啊，它跟文人的那个印章呢也有还有些区别， 嗯 啊，那么这个鸭呢，它是一件这种铜制的啊，然后上面有个小鼻钮啊，我想它为什么选择狗作为图案呢？这个可能有几个原因啊，一个是可能这个鸭的主人对狗的一种喜爱， 嗯， 另外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鸭它是作为一个凭证，作为一个信用的东西来使用的， 嗯， 那这个狗呢，在这个当时的文化氛围之中呢，它有这种 忠诚 的这种象征，所以它可能也把这个符号印在上面。 嗯、 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一个推测啊、嗯，因为没有具体的一个资料，但是我想，这个狗的形象能够出现在这个鸭的这个凭证之中，应该跟它和人的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嗯，也有可能就是这个主人属狗， 啊、也有可能，对对对， 啊、 生肖文。文化是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狗在生肖文化中也还有特殊的一种含义。 是，我们现在发送这个数字03，就能看到这个犬形铜鸭啊，也是非常的有趣，一个应该是方形的一个印章。其实现在上面还有这个朱红色的这个印泥啊，应该当时蘸了朱砂。我们现在已看不到这个铜的颜色了，更多看到是红的颜色。上面这个狗的形象，耳朵很长，这个尾巴也很长，还是非常的灵动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说到这个灵动，人们认为狗也是很有灵气和灵性的哈、啊，或者说这个经常说狗是通人性，能听懂人说话的，所以狗的形象也成为了一种寓意比较丰富的符号。比如说我们说的瑞犬，我们这个中国历代来说的动物有很多，但是前面加上瑞字的其实不多。啊，这次加上的这个瑞犬，据您了解，有哪些赞颂狗的品格高的这个，或者说表现狗的这个祥瑞的文物吗？ 狗的这种品格呢，实际上有几个方面啊，几个方面。那我先说从忠诚这块来说，我觉得，这次展览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作品，是有一个这个清光绪年间立的一个碑。 嗯嗯， 然后呢，因为碑是不可能搬过来给你展示的，所以它展示的是一个拓片，是民国时间人们做的一个拓片。这个碑是什么呢？是这个狗主人为了纪念这个自己的这个狗的一个忠义， 嗯， 然后专门请人立的这么一个碑。然后它是有两边上有两个有一副对联， 嗯， 顶上中间呢有大概是六七首这种五言的诗歌， 嗯， 这诗歌呢也是请人来写的，专门 赞颂狗， 一个是赞颂狗的，一个是表达他对狗的这种哀思的 啊， 所以。我看到这个建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我们这古人也还是很有情怀的哈。他这个啊，应该是痛失这个爱狗之后啊，痛失这个丧失，让这个悲痛，然后怎么纪念，他也这个也算做到了极致了。 是 啊， 现在我们发送数字07，就能看到刚才田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个碑帖哈。 对， 能看一看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 就他那个对联有几个字是残缺的，所以看不出来。但是这个碑的内容还看的是很完整的， 嗯、 横批也是写的很完整的。 对， 有咱们有个成语叫人面兽心，它反过来它叫兽面人心。 嗯，确实也是对这个狗爱的深沉。网友苦咖啡说，我看到一些公园景点里的十二生肖的这个是动物的头人的身子，而且这些兽头人身的这个雕塑还穿着古装，这是咱们的这个传统的一个雕塑手法吗？是一个习惯吗？ 这个是就是随葬的这种俑 啊， 它实际上是在不同时期啊有不同的这个形制的。 嗯， 哎，这个我们有个成语叫始作俑者，就大家现在就觉得往往把它用于贬义，说是某某谁开了个坏头，始作俑者是他。但其实这个词儿应该是褒义，就是最早的俑呢，它是来代替那个殉葬的活人的。哎，就为了不拿活人来殉葬，所以就做俑来陪葬。那么你看秦代的兵马俑，我们都知道啊，这是跟真人等大小的。 对 啊，那么汉代的时候重视简朴，就是文景之治，文景和景帝都生活很简朴，所以那个俑的高度都减少了一半，就汉俑要小 啊。 那么到唐代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有刚才我们讲了，像生肖文化有其他文化这种介入，所以这个俑的形象它又穿上唐朝的衣服了，又有一种这种 使者啊或什么的形象。那么比如说到了明清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最著名的像这个圆明园的十二兽首，他那个又有不同的形象了。就所以这个在俑这件事儿，他对于这个狗来说，这在俑这个表现之中，它实际上也是主人生前的一种尤其是在汉代，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汉代讲视死如生，汉代的这种主人那个随葬里面，就是不用真的活狗去寻葬了，不用真的这个牛啊马去寻葬了，那么就是逃狗、逃俑、逃牛、逃猪等等，这个在汉墓中出土都是很多的。 确实，其实那我们现在说始作俑者是这个意思，那这么看来的话，这个始作俑的人其实还是功德一件， 他真的是做了一件功德，就 是 从此就结束了这个活人殉葬的这个事情 结束活人殉葬大概是一个在什么时段？ 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 就慢慢的有了这样比较开化的文明的 对对对 方式。其实狗的文化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我们刚才这个聊到的这个说这个兽头人身的这个俑我们现在发送数字04就能看到唐代十二生肖俑当中的一件应该也是当时是作为一个陪葬品出现的。其实我们的这个狗在生活当中还是很可爱的。这次展览上也有一件这个应该是青釉狗圈特别的可爱，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展品，就是一只青釉小狗蹲坐在一个敞口的这个浅盘里，就像给这个狗是一个小窝一样。那如果古代人喜欢狗的话，一般来说你看都有什么狗的杯子呀、狗的摆件啊、把玩那个小件为什么这次是把狗放在了一个盘子里呢？应该也不是要吃了这个狗啊。 这个是这样，这个应该是一件汉代的作品就是汉代的墓葬的出土的随葬品因为汉代呢，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视死如生，它是以孝治天下，所以这个人死之后就是活着是什么样还要让他死后享受这样的这个待遇，这是一。二呢是希望他这个能有升仙，能够升到极乐世界之后，所有的这些东西还能带过去。所以汉墓之中的这个随葬品往往是最丰富的。我们知道的像远的像马王堆，近的像这个海昏侯，那随葬品都是大量的。那么对于这件作品呢，这件狗的这个有圈呢，实际上它是生活状态的一个反应，就是他在这个随葬的过程中把他的这个狗连同他的狗窝一起放到这个墓葬之中那么像这种东西其实在汉墓中很常见，比如猪也有猪圈还有汉代的陶楼，他把那个主人生前居住的那个楼的模型也做成小泥塑的陶器然后随葬过来，所以在汉墓之中这个狗的形象，带圈的形象，带房屋的形象，包括在汉代墓室的这种石刻上都有很多 其实那这么看来的话，也就是真的是一个狗窝 真的是个狗窝 就是真的 是不是端着盘子上来的 所以说也真的是对这个狗真的是照顾有加 对 怕这个这不仅是有这个逃狗有这个纪念的意义想让这个到这个死后的世界再去陪主人，然后还怕这个狗受不好照顾， 对 把这个窝也做出来其实非常的有心了。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很多不同形态不同表现方式的这个瑞犬的主题的文物，能够感受到这个狗自古以来就和我们人类有着非常亲密的联系了。其实文学作品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内容又是怎样的通过艺术手段来表现呢？稍后我们继续聊。那接下来呢，先来听一听明天的城市文化范儿，我们来为您准备了什么内容。 古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古钟是科技文化发展进程的缩影，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礼乐制度、音乐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信息。参观古钟是对古代文化的一种鉴赏，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从而更加热爱我们的伟大祖国。城市文化范儿，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说说古钟寺里的中国文化。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去国博看瑞犬纳福。天文年历显示，已经过去的农历丁酉鸡年，从2017年1月28号开始，到2018年2月15号结束，共计384天；而农历戊戌狗年，从2018年2月16号开始，到2019年2月4号结束，共354天。同样是农历年，长度为什么相差一个月呢？这是因为农历中闰月的设置。现行农历设闰的方法是19年7闰，就是在19个农历年中加上7个闰年。丁酉鸡年有一个闰六月，所以这个农历年一共有6个小月和7个大月，一年一共有384天。而戊戌狗年是平年，有6个大月和6个小月，一共有354天。 瑞犬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现在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进行。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就要带您去了解瑞犬纳福背后的文化故事。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韩美林艺术馆馆长助理，本节目特约展览评论员田大志先生。之前也是邀请田先生和我们讲了很多这次瑞犬纳福展览上的展品。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这个一个非常可爱的青釉狗圈，发送数字05就能看到我们刚才聊过的这个青釉的狗圈，是一个在一个浅盘里面跪坐的蹲坐的一个小狗的形象， 小狗的形象，对 对，整体上来说还是非常可爱的，大家可以去发送数字05来看一看。我们继续聊这个展品的故事啊。网友阿秋发来一个问题说，别忘了二郎神的哮天犬啊。说狗的话，中国的狗，如果说中国的猴子最厉害的应该是孙悟空，但是有中国的狗的主人比孙悟空更厉害，但是这个中国的狗呢就是哮天犬。 哮天犬，对， 这应该是咱们，他说这应该是咱们传统文化当中最有名的神犬了。那说到这个神话或者宗教故事当中的狗，咱们的展品当中还真有一件是鎏金佛造像啊，一位抱着狗的佛教人物的形象，这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咱们先说这个哮天犬。因为前些日子呢，我确实在这个网上看到一个网友的吐槽，就是各种电视剧中关于哮天犬形象的这个出现。因为我们从绘画上看的话，应该是古代的那种，刚才我们说的是身材比较细长那种犬会比较合适啊。但是呢，好像据说这个电视剧里面还出现了用二哈做哮天犬的，就这个就是可能对这个原作就有点太搞笑了啊。哎，因为这个回头来我们说这件佛像啊，这个佛像呢，因为中国古代呢，它实际上这个文化有四条线，哎，这个宫廷的，哎，然后民间的，宗教的和文人的，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四条线。那么关于宗教这一条线上呢，就是所以我说这次展览的策划的呢，这个很用心的，就是他实际上这四条线上的作品都有反应。那么这件这个鎏金的这个铜成就者古古日巴，就是宗教题材的一个狗的这种形象。那么就是狗的这个形象在，就是这个佛爷抱着这个狗，这个尊者应该讲啊，抱着这个狗。我查了一下，这个他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古代印度的时候，这个古古日巴呀，是一个这个修行者，他救了一个小流浪狗。然后呢，两个人一起呢修行，他修行相依为命啊，因为修行者都是很苦的嘛。哎，过了12年就住在山洞里，山洞里他修行了，得了个小成。然后呢，这个天上的神仙请他去天上了，在天上呢，他又待了三十几天。然后生活也非常好，但是他就开始想念这个狗，这个狗也开始想念他。然后他就从云端一看呢，说这个，哎呀，小狗就跟那不吃不喝，他就说不行，我坚决要下去，我要跟我这个狗在一起。就回到这山洞里，回到山洞，等他跟那狗，就是那狗见到他肯定也特别兴奋的，扑在一起，抱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狗就突然消失了，出现了一个这个 就是按他们命中讲究是个出现一个杜母，哎，然后告诉他另外一种修行的方法，他就修成大成了，就是哎，所以他的这个就整个这个故事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他的这个形象里边呢，这只狗是一直跟着他的， 嗯， 哎，就是这个鎏金佛，这应该是一个明代的这个鎏金佛， 对， 我记得那个里边还有一件清代的，是另外一个鎏金佛，还有就是这个展馆里边还有其他的这种宗教的作品，都挺好的，嗯。 确实是一个很令人感动的故事。他放弃了天上看起来是我们说可能说的俗一点是荣华富贵 啊，对，很繁华的那种生活啊， 看起来是很成功的， 对， 这种生活，但是其实他选择了去跟这个自己的这个最爱的这个狗去作伴，而且是为了照顾这只无依无靠的狗。 对对对，是 那，确实这也是让我们想起很多人经常告诉我们的一句话，说这个可能一只狗是你人生当中比较难以忘怀的一段回忆， 对， 因为狗的寿命大概是几年到十几年啊，但是就是也有人说劝这个就是养狗的人们千万不要抛弃，因为可能这只狗是你人生当中的一段回忆，但是你却是狗人生当中仅有的一个主人。 我还听过另外一个说法，更让人感动，说这个因为狗的寿命和人的寿命是不一样的嘛， 嗯， 大家做了一个折算，说大概这个狗过一天啊，相当于人的七天， 嗯， 就是它的寿命比嘛， 对， 所以说你出门一天，实际上你的狗已经等了你一周。 嗯，哇，这么说来，真的是每一天都是，如果说真的是离家几天， 对对对， 也是很煎熬的。 是是是， 确实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还是非常感人的。那也必须要说啊，就是说现在人们这么爱狗啊，也就是因为狗一直以来都是人类非常好的伙伴啊，从最初的这个食用的功能，甚至说可能是帮助人类生存下来啊，到这个后来成为人的这个宠物和伙伴，真的是关系是越来越深厚了。那感情深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说要真深到什么程度的话，就像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个就在这个宠物狗死后，或者自家这个养的狗死后，要这个立碑作诗， 嗯， 啊，去这个真的是非常隆重，或者说非常的这个虔诚的去祭祀，或者说怀念。 对，还写了一个墓志铭啊。 之前也说过，就是说我们发送07就能看到这件狗的这个碑帖哈。那除了这个碑帖以外，还有没有类似的？在这次展览上，是不是还有类似的一些展现狗和人这个关系深厚的物品或者故事呢？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继续回到刚才展览策划这个话题上， 嗯，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中国文化的四条主线，这个宫廷的、民间的，然后这个宗教的和文人的， 嗯， 那这次展览之中呢，这个刚才宗教的我们说过了有这个佛像，那么民间的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比如像凤翔的泥塑， 嗯， 啊，像这个剪纸啊，像刺绣啊，这个都是民间反映这个年画，反映狗的一些这种，其实里边每一个这个展品都是反映人和狗之间的一个小故事。哎，文人的作品它也有，我们在这个展览中能看到吴昌硕的画作， 哦， 能看到石鲁的画作，石鲁画的水墨的狗， 嗯， 哎，所以说这个展览它的从这个宫廷的也有，我们看到那个明宪宗的那个行乐图， 嗯， 啊，就是展览中各个层面，宫廷的，宗教的，文人的、民间的各个层面的和这个狗的之间的这种交集的作品、文物都能够出现， 嗯， 啊，所以说那谈到故事了嘛，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展览。每年作品之后，后面都有一些小故事，比如吴昌硕那件作品，他是和几个朋友合作的，那这种就有故事啊。石鲁的那件作品，啊，水墨的那个也非常好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确实也是吊起了听众朋友们的胃口了。其实确实在历史上关于这个狗的文学故事和记载也很多， 嗯， 而且呢我们都知道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肯定这个狗啊就渲染一个灵狗啊，或者说一犬护主这样的传奇故事的色彩啊，比如说近代的这个陶渊明的搜神后记，包括清代蒲松龄的这个聊斋上的一犬，这一章描写的这个一犬报恩的故事，都是可以说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脍炙人口的一个狗和人之间的情谊的故事了。 嗯， 那刚才您也说到这个绘画题材当中也有很多描写，是不是因为有时候一幅画就是一个故事嘛，是不是也是在有这个有意的去给这个狗和人的关系来进行一个渲染呢？ 因为文学作品中的这种形象，文学形象它是不具体的，就是100个人心中有100个哈姆雷特， 对 啊，所以这个 画家从文学形象作品中汲取形象，把它视觉化这件事儿，是一个传统，就中外都有这么来做的。 嗯 啊，那么画家通过他个人的理解，把这个一个不具体的形象具体的视觉化了，这个形象反而如果就很成功之后，这个形象又反而把这个文学形象又丰满了。 嗯， 哎，这个就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刚才您也谈到这里边有这个《聊斋志异》，这次展览之中有一套这个清代的《聊斋志异》的绣像的那个本拓本的展画本的展出。 哦， 哎，画的很细，就是里边也有这个义犬的那个故事，正好翻在那个页，在展柜里。因为那套《聊斋志异》是很珍贵的啊，手绘的这种绘绣像本 啊 啊。那么就是在文学故事之中，在这个文人的笔下，这个关于狗的故事，那这也是数不胜数啊！哎，所以，这次展览的策划其实工作量相当之大，就是你不但要看文学，不但要看藏品，还要看故事，还要讲这些之间的关联。那我觉得这次展览其实挺体现了一个专业程度啊！ 嗯，确实很用心了 啊。 在这次展览上还能看到两块画砖哈、 嗯， 一块是这个宅运画像砖，上面刻画了一个鸡犬相鸣的这个生活景象。 嗯， 啊，这是很和谐的生活景象。那这个画像砖是做什么用的呢？ 啊，这个画像砖呢，这个我就得多说两句。哎，因为咱们那个3月12号，哎，有一个这个中国汉画大展， 嗯， 展出的都是这个汉画砖、汉画像砖和汉画像石的拓片。啊，这刚才那个我也介绍过，就是汉代的时候呢，它是有这种视死如生的习惯。那么它的墓室内部呢是修建的，如果是贵族的东西，他会用这种石头来雕刻，来做这种构建。 嗯， 那么砖呢，它除了用于这个墓室之外，它还可以用于建筑。那么在砖上进行这种模印或者是刻画这个图案，它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很流行的做法。 嗯， 那一直到魏晋以后，到唐初还都有这种做法。啊，那么这次我们看到这两块画像砖呢，都是汉代的，它实际上这个体积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我们常见的那种画像砖，可能往往就是一面有这个图案，它只是露出的那面有图案。 嗯、 那这块砖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方的，是一种是装饰砖，它不是建筑砖，是方是装饰砖。砖上的图案呢，一个是这个宅院的那个图像，那么就是我推测呢，应该是这个墓主人的，这应该是墓里的，就是墓主人的日常生活 的 一个记录。 记录 对，另外一块砖呢是叫盐场的画像砖，就是当时这个是四川出土的，就是四川那个地方有那个井盐，就是挖井的，哎， 啊， 然后采盐，那么那种盐井呢，一般都在这种深山里边啊，所以它这个画像砖上会有那个山的那种图案 起伏， 哎，山峦起伏的这个一看到树木森林茂盛的那种，那么当时的这种山间呢，肯定就有这种 野味 小野生动物啊， 是的， 所以它有狩猎活动啊，因此呢，这上面呢就把这个猎人狩猎的这个场面也表现出来了，然后那个挖井取盐的那个场面也表现出来了， 嗯， 哎，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生活的记录，我觉得这块砖可能更多的是用于建筑， 嗯。就是在建筑物上真的就是用这块砖去铺， 对，做装饰这种 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带花纹的瓷砖， 带花纹的瓷砖， 对啊，那确实做的也是挺精细的。 哎， 网友石头说，这个说打猎的话呢，有一个苏轼的名句哈，左牵黄，右擎苍， 对，老夫偏发少年狂嘛， 是，这是带着狗去打猎的一个故事啊，一个场景。那苏轼也是爱狗之人嘛，历史上除了苏轼以外，还有没有哪些比较明确的在文学上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就体现出来我很喜欢狗的这个文人或者说墨客？ 我说两个近代的吧。嗯，因为这都是我自己亲自见过的啊。这个首先我们这个黄永玉黄先生，他是非常爱狗的，哎，他家里就养着这个十几只大狗。他比较悠闲的一件事就是拿着这个烟斗溜着狗晒太阳，这是他比较得意的一件事。另外我们韩美林韩先生， 嗯 啊，韩美林韩先生有一本画集叫做《尚在人间》，里边那么全是这个他画的动物题材的这个作品。那其中有一幅特别让人感动的叫患难小友， 嗯 啊，那个时候也是因为他蒙冤入狱之前养了一只小狗，流浪狗，然后呢，这个他蒙冤入狱那时候来抓他，那个狗就护着他， 嗯， 结果那个狗呢就活活的被打死了， 哎呦， 啊，所以他坐了4年7个月的监狱之后呢，就是平反了，然后回去就找那个狗看那个狗，就知道他那个就他看到那个狗那样子嘛，然后知道那个狗已经被打死了，就特别伤心，然后呢，他就画了一张画，叫狱中小友。 啊，就这张作品就是大家如果看到的话就会一样非常感动，就那种感情特别的充沛在里面。 嗯， 而且当时韩先生呢就是用了那种独特的一个画法，把那个狗的那个毛毛就小绒毛都显现出来了啊。所以就是说这两位艺术家他们跟狗的感情都非常非常之深，所以说至于名人和狗的故事，其实我想这个举不胜举。 嗯 啊，就是从古至今然后有很多啊。 嗯，刚才也是我们的编辑也及时的查到了这个具体的这只狗的一个资料哈，应该是一只罗威纳啊，非常漂亮的一只小狗啊，而且这个毛发也是蛮长的。 嗯，应该就是中华田园犬。应该就是中华田园犬，因为当时韩老师在安徽是被下放的。 哎，确实很可爱。也是经常我们其实也是我们经常在这个尤其是北方经常能见到的一种家养的这个小狗的一个形象。 对，但是那个特别护主，忠心护主。 对，而且画的也确实很漂亮，整个这个绒的这个感觉，哎，这个晕染，还把这个绒毛的感觉给晕染出来了。 对对对， 哎，真的是好看。我们在这个网友小疯子也说啊，说这个很多人都有这个比较擅长画的东西啊，就是这个之前田老师说过的这个画家标签画的问题，说徐悲鸿擅长画马啊，李可染画牛，齐白石画虾，然后就问了，那有没有擅长画狗的画家呢？ 你提到这个问题呢，我就想到了很多，其实我们有很多画家是画这种少数民族题材的，那么有一些画家画的这个西藏题材的这种作品之中会有这个藏獒的那个形象。 哦， 这个还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至于说专门这个就专门画狗名士称的，还真是现在一时想不起来啊，一时想不起来。但是呢，这是在其他这种人物作品或者是这种出现狗的形象的，这个还是很多的。 确实让我想起来的就是我在以前学习这个水墨画的时候，学习国画的时候，经常是先从画猫。 好猫 洗手啊，但是学到最后啊，这个各种物件都学完了，好像也没有学到狗。 对，这次展览之中有一件石鲁的作品，因为我之前也没见过石鲁大师的这个画作。就是因为对石鲁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画的这个转战陕北，画的一些这个山水，画的一些等等这种东西比较多，所以这次看到他的这个狗之后还是很震撼。他那个狗也是用的完全是这种墨骨的这种方法，然后所有的毛都是往外炸着着。我们知道石鲁大师在这个也是一生历尽苦难，就那个狗的那个形象，你感觉一下和他那个这个人生经历啊，就能够相吻合。就那个狗所有的毛都是向外炸着着，然后那个很有英气的那么一只小狗啊， 也是寄情于物了。 对对对，是。所以说这个展览就是还是比较有意思，就是从石器时代的陶器，一直到这个近现代，哎，一直到当代人的作品都有。时间跨度也非常之大。 对，那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中国的画家画的狗哈。有一个算是外国的画家啊，郎世宁。这个之前我们也在这个采访当中提到的，他画的狗和现在我们见到的宠物狗，或者说和传统的这个水墨笔触下的狗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是 更像是外国狗的品种，这是不是基于一个这个文化熏陶的一个问题呢？ 首先说郎世宁呢，他这个他的绘画呢吸收了这个，他本身是有西画的这个基础啊，有这个，然后他到中国之后又学习了很多中国的这种绘画的方法。那在他创作这些作品之中呢，他经常把这些中国传统的这种方法和西方的这种技法，包括这种透视啊、阴影啊等等综合来运用。所以他的作品之中呢，这个就是中国人看上去会觉得很亲切 啊， 那这个西方人看上呢也觉得啊，这个东西还有些熟悉的味道。没有那么大的这种文化隔阂啊，他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下的这种正好赶上这么一个时期的这样一个画家，代表画家，而且他又是宫廷画家，他在这个宫廷之中从事这种绘画。所以说他的这个，他说到他画的这个狗呢，我们觉得实际上应该也是宫廷之中的这种狗啊，那它更多的应该是用于这个狩猎和这个宠物这种感觉的观赏性要求更高，所以它的狗呢应该是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从那个形象来看就像是细犬，就像是细犬，但是那个时候它可能用于这个狩猎的活动并不多啊，所以它的这个仪态呢会更讲究一点，由于观赏性更强一些。 这儿我也刚才说啊，就是说一直学画的时候没学过画狗哈、啊。刚才我们的编辑给我们找了一句古言啊，说画有四难，说画人难画手，画兽难画狗，画花难画叶，画树难画柳。这是有这么一句话对吧？ 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确实，那也是真是让我有冲动再拿起这个画笔再去学习一下啊。其实狗也是生活中非常可爱的一个形象和符号了哈。那您觉得有哪些狗的艺术形象或者符号可以带来美好的寓意吗？在生活当中，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首先，在中国传统的这种生肖文化之中，狗是一个比较这个正面的一个形象哈。这个，那么狗能够给人带来的这种感觉，第一个感觉应该就是忠诚，对吧？所以说，其实中国人对狗的这种理解吧，也是挺奇怪的。可以说最好的词儿和最坏的词儿，有时候都用到狗身上了哈。有时候我们经常一些骂人的话也带上狗的事、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他对狗是一种很复杂的、很奇怪的感情。 不管怎么说啊，这个狗呢，应该还是，毕竟我们说是人类的最好的朋友嘛， 说明他跟人接触最多，所以会有很复杂的感情。 是。 去国博看瑞犬纳福。美国、巴西、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等国的研究人员曾分析过一系列动物的大脑，包括猫、狗、雪貂、狮子、浣熊、棕熊等等。其中狗的大脑皮层有5.3亿个神经细胞，而猫只有2.5亿个。当然，它们与人脑的160亿个神经细胞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这项工作意味着狗有着比猫完成更复杂、更灵活事件的生物学上的能力。研究还显示，对食肉动物而言，不是脑袋越大就越聪明。比如棕熊的脑袋比猫大得多，但是它们的神经细胞数量却大致相同。总体来说，在这些动物中，狗的大脑神经细胞数量最多。唯一让人意外的是浣熊，它的脑袋大小跟猫差不多，但是大脑神经细胞的数量却能够与狗相比，使得其大脑神经细胞密度能够跟灵长类媲美。 好的，节目的最后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记得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南十四展厅来看一看这一次非常可爱的展览，来听一听明天的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为您准备了什么内容。 古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古钟是科技文化发展进程的缩影，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礼乐制度、音乐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信息。参观古钟是对古代文化的一种鉴赏，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从而更加热爱我们的伟大祖国。城市文化范儿，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说说古钟寺里的中国文化。 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臭水沟，我也找回咬着走。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还在我肩头，我只想马上拔腿就走。你的背后真的有只狗，而且看来饿了很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臭水沟，我也找回咬着走。这只小小狗就快要变骨头，快快抬起你的头，哎呀，懂得放开手。 现在不想做英雄，我只想做狗熊。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